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指出，朝鲜针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的美国威胁，选择了拥核的道路，增强核遏制力的道路，而且成功进行第一颗氢弹射爆，从而跃居核强国地位。